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局部地区有重度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总的来看，今天早晨本市雾气弥漫，能见度较差，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受到霾的影响，空气质量不佳，提醒大家外出要做好健康防护。今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欢迎您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的校园绿茵场将会和大家呢一起走进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在这所学校当中，他们的校园足球究竟是如何开展的，如何在小足球当中彰显大智慧，我们会和您一同来关注。那么在此之前，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首先我们先和您进入到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财政部提前下达2019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日前成立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中国青少年足球精英赛长沙开赛，32支球队展开竞技。接下来和您一起了解一下本时段的详细内容。财政部日前向地方提前下达了2019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预算1318亿元，约占2018年预算执行数的90%。据了解，中央财政从2016年春季学期起，分两部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和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实现相关教育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财政部要求各地在分配相关资金时，结合实际进一步向深度贫困地区倾斜，加强资金监管，完善绩效目标管理，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日前宣布正式成立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这是港中大深圳继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后的第四所学院。据了解，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专注于生命与健康科学的教学、科研与创新，课程设置将整合生命科学、健康科学以及科研与生物工程设计等。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将与港中大深圳理工学院和3个诺贝尔奖科学家研究所紧密合作，展开教学与科研工作。港中大深圳理工学院目前已开设生物信息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并于2017年、2018年分别开始招收本科生，为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日后的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提供经验的积累和借鉴。黑板中嵌入高清液晶电子屏，桌子像积木一样可以随意拼接，学生可以用手机投屏的方式展示作业。近日，北京理工大学良乡校区新建的智慧教室成为了大学生们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据了解，智慧教室是一种新型的教学形式和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基于互联网加的思维模式和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教学环境的重构，改变了传统课堂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将教师从传统的粉笔加黑板加PPT 的教学形态当中解放出来，同时推动了教学互动中学生课堂参与率与问题解决能力的改变。目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学校都改建了智慧教室。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下面我们关注一组校园足球方面的消息。北京中赫国安高参小足球嘉年华活动日前在北京市平谷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平谷区的400名热爱足球的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体验了各种足球游戏和测试，享受了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据了解，北京中赫国安与北京市教委联手打造了小比赛大梦想校园足球项目，将足球的普及推广到全市116所小学。未来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将继续在北京市教委的主导下更积极地参与到校园足球推广中，让更多孩子在足球游戏中体验乐趣，爱上足球。2018第三届全国青少年精英足球赛日前在湖南长沙开赛，32支球队通过抽签被分为8个小组，将在为期一周的时间里进行小组赛和淘汰赛。据了解，组委会参考今年结束的俄罗斯世界杯对赛事进行了升级，参赛球队由24支扩充为32支，其中包括来自港澳台地区的精英青少年球队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郑州等地的知名校园足球队与知名足球队伍。最终前8名球队将获得总额高达50万元的助学金。人民网旗下的人民体育日前打造出了中国校园足球全景式事业服务平台，助力校园足球发展。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依托媒体与互联网优势，为校园足球量身打造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管理体系。据了解，这套大数据管理体系是把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等结合在一起的技术，利用这套技术可以直播校园足球训练和比赛，观众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等多个终端平台上观看并且分享，还可以建立数据库进行比赛和个人的数据分析，同时具有教学管理、教学计划、比赛管理等功能。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和一周绿茵战况。接下来让我们和您共同进入到今天的大话校园足球，一起跟着主持人姚迪走进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 这个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开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校区2014年建校，作为一所新建校，学校领导为了能让学生更多的参与校园足球运动，多方协调将学校操场扩充为标准足球场。除了满足足球运动开展的硬件条件外，学校也同时在大力气发展足球社团，建立体育工作室，帮助学生全方位了解足球运动。校园绿茵场今天与您一同走进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一起来了解学校开展足球运动的大智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我们今天校园绿茵场继续走进校园足球。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于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的师生。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几位嘉宾，未来科技城副校长、副书记陈志强。陈校你好。 大家好。 嗯，还有来自于未来科技城校区的体育教研组组长王永峰。王老师。 大家好。 嗯，以及两位同学，两位同学今年都已经高二了。首先介绍的是吴子君。 大家好。 嗯，还有冯云泽。 大家好。 嗯，今天呢又是咱们一堆这个男同胞坐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啊，可以聊一聊究竟这个校园足球如何去开展。但是呢平时来我们节目的初中多，小学那自然只有小学生了，但是中学一般都是以初中为主，很少见到说这个两位高二的同学联袂来到我们的节目中间啊。因为一到这个高中的时候，进入高一，像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在门牌上贴一个告示，距离高考还有1000多少天啊，这这样的一个告示，进入一个紧张的高考复习的状态，学习的状态，这一切为高考了。但是呢校园足球是不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开展下去，我们今天就要简单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说一下，作为这个师大二附中的未来科技城一个新的学校，咱们现在学校开展情况怎么样，请这个陈校长要不您介绍一下。 嗯，好的。 嗯， 那提到足球呢， 可以说习总书记很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总书记在2016年的时候也曾明确指出，建设体育大国和体育强国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这样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足球运动的真谛不仅在于竞技，更重要的是增强人民体质，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顽强拼搏的精神。那近几年来呢，国家也在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完善足球场地这些基础设施，营造积极向上的足球文化。那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我们北师大附中未来 K 城学校自办学以来，非常注重全员全过程育人，强调学生在德智体美多方面的全面发展。 嗯， 那我们认为呢，体育是人才培养的基础，同时体育对德育是一种磨砺，对美育是一种启蒙，对智育呢更是一种催化。所以我们学校积极响应上级的号召，把校园足球作为一项育人工程来大力推进。 嗯， 那说到足球的运动的开展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足球运动它离不开场地条件的保障。那提到学校的场地，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简要分享一下。 一定得分享一下，因为 学校在 我在做这个预采访的时候啊，这个不管是咱们的曹校长也好，包括这个陈校长也好，也谈到了我们这个硬件条件。那你市区内的学校你就甭想了啊，这个绝对是超一流的。来说一下怎么超一流。 我们 K 城学校呢是2014年正式办学。 嗯， 那其实设计规划是从2011年就开始了。那当时呢，二附中本部的曹宝义校长和阮国杰校长组建了专门的筹建团队。 嗯， 我个人呢也很有幸成为主要的成员之一。 嗯， 全过程参与了学校的筹建。那其实，在最开始的规划当中，学校的建筑的设计规模呢，仅为1.5万平方米。 嗯。 而且运动场的设计呢是200米一圈的跑道， 那基本大小就跟师大二附本部现在面积差不多， 跟我们校本部的面积差不多。 嗯， 而且当时的规划当中还没有室内体育馆这样的场所。嗯，那两位校长带着我们在做整体的规划的时候，也一致认为，现在目前城区内的学校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呢，包括空间的限制，学校的面积普遍都比较小。 嗯， 那体育运动场所面积就更小了。那既然我们二附中在未来科技城办学，而且办的是一所现代化的学校，那我们就一定要在学生活动的空间上多做争取。 嗯， 那抱着这样的一种想法呢，当时阮校长带着我们在市发改委啊多次的论证会议上 沟通， 进行沟通论证， 嗯， 反复争取。可以说呢，经过不断的坚持和努力，学校的建设面积呢，由原初设计的1.5万平方米， 嗯， 到现在正式建成之后的3.5万平方米， 嗯， 可以说面积翻了一倍多。那田径场呢，由原初设计的是200米一圈的跑道， 嗯， 可以说升格为400米的跑道， 嗯，标准的跑道， 标准的400米跑道。 嗯， 那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争取也建设了一座1000多平米的体育馆， 嗯， 那2015年学校通过申请专门的工程专项， 嗯， 把原来一片这种泥土地建设成为一块标准的现代化的运动场。 嗯， 场地四周我们建立起来专业的照明设备。 嗯， 足球场地区域呢，我们铺设了人工草坪。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学生就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灯光球场。 嗯，硬件上是满足了学生们的需求了。 对这些软硬件， 嗯， 特别是室内外场所的保障， 嗯， 可以说为我们校园足球的开展提供了硬件条件的支撑。 嗯，插一句啊， 嗯， 我特别想问问这个吴子君跟冯云泽啊，你们俩原来初中的时候跟哪儿读的？也是在咱们未来科技城吗？ 我初中是在昌平四中，然后在昌平四中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上一届的同学就有来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的， 嗯， 所以他们当时跟我说如果你想继续延续足球传统文化，或者是想继续踢足球的话， 嗯， 可以再来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当时已经有社团， 嗯， 然后还有专业的指导老师，就是来教导我们， 就是特别来劲啊，这确实是这个硬件太不一样了。吴子君呢？ 我初中是在昌平五中读的。 啊，那原来你那个学校的硬件跟这个咱们未来科技城相比什么样？ 我初中时候的操场 也是人工草皮，但是草皮的质量显然没有未来可以城的好。 大小呢？也是标准场地吗？ 对，大小也是标准场地。 哎，那挺好。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啊，我觉得在昌平区的学校确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能够有给咱们同学创造这么好的一个条件，但是这也是不断的争取来的啊，不会是凭空掉馅饼掉下来的。 对， 也学校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那么对于孩子们的足球认知水平这一块，我想请咱们的王老师，要不然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因为从2014年才刚开始建校，那么这样的一个建校以后，我们的足球是怎么样去开展的？包括现在同学们是否了解足球，同时愿意参与足球运动，您掌握情况是什么样的？ 好，是这样。自从国家推广校园足球以来，可以说无论是社会还是学校都掀起了一股足球的热潮。 嗯， 那我们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虽然建校时间不是很长，但一直以来也是积极地响应着校园足球这个活动。 嗯， 首先在课程构建上，我们在多种课型当中都渗透了足球的元素。例如在国家规定的课程当中，每个学年都为学生开设足球模块的学习，加大足球项目在体育课中的占比，让学生更多的去了解足球，认识足球。又如在多元化的体育项目课程当中，也增大了足球选课的人数。 嗯， 当然这里不仅仅只有足球了，还有篮球、棒垒球、轮滑、武术等等项目。 场地够大就能开展各种各样的项目。 对， 嗯， 丰富的运动选择， 嗯， 满足了学生多样化的需求，侧面也烘托了学校的运动氛围。 嗯， 那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体验足球运动，比赛无疑是一个最好的平台了。 嗯， 在体育活动课中开展各种形式的体育竞赛必不可少，这样拉动全体的学生参与到足球运动中来，真正使校园足球逐渐走向学校化。 嗯， 第二个是在队伍建设上，为了推动足球运动在校园的影响，2016年的时候，学校以及学生共同组建开设了足球社团。 2016年开始的， 对，2016年开始建立了足球的社团。目前社团基本有能力在社长的组织下独立进行训练和比赛，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足球队伍了。 哎，有多少人？咱们这社团？ 我们的社团目前人数不是很多，是16个人， 16人，但是够组那个8人队了，对吧？ 对， 就是 7人制 都可以参与， 甚至5人制都可以进行 参与比赛了。 第三个是在课程研究方面，依托我校特色的体育文化工作室，渗透足球文化的理念，同时在今年我们申请的北京市课题对高中生体育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践研究中，也把足球项目的研究放在了首位，希望通过理论结合实践推广足球在学校的发展。那至于学生现在对足球的认知水平，我想相比之前还是有很大提高的。学校利用各种宣传阵地，比如说我们体育文化工作教室，体育组的宣传栏，学校广播，国际下讲话等等，定期为学生开展普及足球文化知识。 尤其是像我们今天正好录制的时间啊，正好今天北京赶上重雾霾天，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天气，咱们是不是就会开展这个文化上的这样的一个传播了？ 对，这样就可以利用我们的体育文化教室做文化方面的传播。 我特别好奇的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啊，凡是遇到恶劣天气，比如说下大雨，那会儿倒是没什么雾霾啊，下大雨刮沙尘暴的时候，经常客人老师就会过来说，哎呀，那个王老师啊，这个这节课要不然您休息一下，我这个给孩子们补补物理补补化学。现在在咱们未来科技城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基本上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现在体育课呢，可以说硬件条件非常好。我们学校也有体育馆，有文化教室，包括还有很多像健美操教室，音乐教室，还有 这种课上课内的可以在室内进行的教学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就不会受这种这个天气的影响和限制了。这确实是新学校，那肯定能够保证相应的这样的硬件的设施啊。好了，那在节目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请同学来给他的队友或者是他的想要送的人啊送一首歌。那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校园足球节拍。那我们在进入我们的今天的节拍啊，这个送歌这样的一个环节，咱们就请冯云泽你来送首歌吧。准备送给谁？ 我想送给我初中的队长。 嗯， 因为他带给了让我对足球有一个新的认识。 嗯， 所以我想送一首《Sugar》给他，让他的生活也像歌曲里面男主角以及女主角，对生活有积极向上的一种心态。 嗯，也很甜蜜，《Sugar》嘛， 对， 糖一样啊。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北师大二附中未来科技城学校的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是姚迪，咱们明天节目再见。 Somebody's me. I gotta be your man. There ain't no other way. 'Cause girl, you're hotter than a Southern California day. I don't wanna play no games. You don't gotta be afraid. Don't give me all that shy shit. No makeup. 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老板，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大于每立方米300微克的启动条件，改为预测全市空气质量指数日均值每立方米大于200微克将持续3天及以上，且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件的时候就要启动了。那么在落实生态环境部修订要求的基础上呢，这次是重点在统一重污染天气预警分级标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以及细化污染管。